伸一个懒腰，得惊蛰这一天，就是所有冬眠的动物都已经醒了。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打起精神来，要感受一下全新的旅行计划了。 对，而我们今天这位嘉宾呢，也是刚刚冬眠归来啊，不，刚刚欧洲归来的旅游达人大勇，欢迎一下。 Hello， 我也惊蛰了。 哎，对对对，今天呢，你不是海蛰了吧？这是， 可能是被水母蛰了， 被蛰了哈，真是哈，这个动作有点像八爪鱼的感觉。那今天呢，我们节目正式开始啊，在今天我们的旅行当中，要跟朋友们去感受一下这个欧洲了。话说其实欧洲很多人都很熟悉，因为很多都是多次去到当地旅行啊之类的。 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今天的主题叫哐吃哐吃游欧洲？ 这是一个谐音儿， 它对它不是哐吃， 那是光吃光吃 逛吃 啊，对， 逛吃逛 吃， 那说的不就是女生去任何一个目的地的状态吗？ 哎、对对对， 不只是在欧洲，只不过欧洲可以格外的。就变成了框式。 你又说到了你的痛心事，花很多很多钱什么的呗。 那没关系，我觉得花这么多钱是值得的，因为你花同样的钱， 对对对， 换一个目的地，你买不来这么多东西呀、啊。 对，这个花了99000买不到实惠，不是。 99000还是有点多。 开玩笑啊，是这样的，因为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伙来去好好说一下，到底该欧在欧洲怎么吃、怎么逛街。嗯、那其实呢，我们都会说，嗯，嘉宾怎么是个男生啊？ 我也想问， 逛 吃逛吃， 对吧？对、 啊。 但是 大勇不一样， 他真的不一样、嗯、他去了欧洲千百遍，爱上欧洲他不厌倦、嗯、那今天呢要跟我们来去好好的从这个吃的方面、暴走的方面、买的方面以及相关的退税一些学问、嗯、跟大家伙去说一说了。 所以总之跟欧洲旅游相关的任何一个问题，您今天只要问大勇、嗯、你就问对了，他叫问不倒的大勇。 是， 来吧， 今天而且作为这么大长腿的一位嘉宾，还是首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 对，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还是要跟朋友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鲜的一些旅行资讯，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潮流风向标。风向标呢，先关注一下旅行的资讯内容。第一条呢，来自于新西兰啊，新西兰呢在升级了签证政策，可以要说是全家组团网上申请5年签证了。这个是日前啊，新西兰一名在线签证系统开始了支持团体和家庭的一个递签活动。那这也就是说呢，打今儿起，打算举家一块儿出游奔新西兰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在网上提交申请，拿到5年多次往返的签证。 但是不是说只要我申请就一定可以拿到5年的多次 多次往返呢哈、嗯、人说了这个有一个细的细节应该注意一下，这个5年多次往返签证的获准与否将根据每一份申请的自身情况而定，被考虑的因素包括呢，一啊，比方说申请人希望在新西兰停留的时间长短，别人您就在那儿待3天、嗯、那肯定不能给你5年往返是吧。 我就去喂个鸽子， 人去新西兰起码都得要有个10天、12天、半个月这样差不多、嗯、因为毕竟挺远的嘛，飞有时候还会连线这个旅行啊，澳新加在一起旅行啊，有的人是会这样选择、嗯、另外第二种是申请人护照的有效日期， 嗯， 哎，比方说我这护照刚刚大勇也看了一眼，我护照到2019年的2月份到期了， 给你一个5年多次好像没什么意义，因为你要换新护照，到时候签证还得重新 弄。对对对，他到头给我半年已经算是够意思了， 嗯， 对吧？ 嗯， 那么这是第二一个，第三一个，签证的期限呢将不会超过申请人的护照的有效期，那跟加签很像。比如加拿大签证它是最长时限，它叫最长时限，就是10年签，那么就是说在你的护照到期的截止日前一天它的签证截止。 嗯 那再来看他说了啊，我们不保证每份申请都能获得5年签证， 总之就是视情况而定的、 哎、 但是至少是有这样的可能的， 没错。 而且呢这个申请的整个手续和流程也是非常的简单和便利的， 没错。包括这个费用啊，甭管是组团家庭签还是您自己的团体签和单人签，申请的手续和费用都是一样的。 哦， 这句话就告诉了我们可以省钱儿，哎，对，可算找着一波便宜事儿可以占了哈。就是你递签挺贵的，其实 本来过完春节就已经是一个各种旅游线路的一个低谷的时候， 对， 价格的低谷， 嗯， 然后这时候还赶上签证的利好消息，你还可以去到一个风景如此美如画的地方， 对啊， 赶紧行动起来呗， 新西兰走一走，但今天咱们并不去。 咱今天要去欧洲， 嗯， 对吧？ 好。 那资讯第一条要说新西兰，那第二条资讯呢？我觉得这个事情有跟我们是切实相关，也是，尤其呢，在国内旅行的朋友们可以来去关注一下。那么这是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呢，在5号上午9点在人民大会堂开幕了， 就是今天上午的事儿。 对对对。那么听取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关于政府工作报告，那么审查国务院关于2017年国民经济的这个和社会的发展计划执行的情况与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草案报告等等情况之后呢，也同时会发现，在总理的报告当中有很大一方面内容是跟咱们的消费呀、旅行啊所相关的。 嗯， 尤其呢有这么一条叫做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推进消费升级，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将新能源的汽车车辆购置税优惠政策再延长3年，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政策。 这些其实都是消费升级的表现嘛。 对， 其中呢跟咱们旅游相关的最紧密联系的是这条，说创建全域旅游的示范区，然后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提取关键词，降低 门票价格。好事，鼓掌。 对 对，这个事情 是对咱们游客来说切身有利的事情。 没错没错。那我相信这个在旅游行业当中，肯定大勇也是亲身有些体验，能不能跟我们说说看你对于这样的一种门票的一种算是概念或者说是这种想法？ 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在对于国内这方面可能景点的价格不是了解特别深。 明白。 因为可能在境外比较多一点，因为境外的很多的景点它都是免费的，都是不要钱的。 嗯。 但是我了解到一些可能有个别一些地方的价格还挺高的，挺贵的。所以如果出了这么好的、这么大一利好的消息，对于我们在国内游客旅游来说是一特别好的事儿。 太好了，未来我们可以期待一下更加划算的在国内旅行啊，畅行。包括现在你看这个高铁这么发达，咱们这个5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圈，从北京出发到近处游览一下，其实可能性是越来越强了。 嗯， 因为包括未来马上冬奥会来了以后，咱们可以到张家口啊，到崇礼那边去玩一玩的时候，那有时候门票价格的确是会让我们会望而却步。但是未来我们相信能够越来越好，越来越低，越来越划算，越来越应该值得我们走起。 好，给总理点赞哈。 嗯， 这是我们潮流风向标的第二条旅游资讯。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各位分享到的是2017做了一个总结和回顾。 嗯， 关于2017出境旅游大数据的报告显示的关键词有消费升级、品质旅游、个性化，都是成为热门的名词。 没错，在3月1号呢，中国旅游研究院还有携程旅游发布了一个中国游客中国名片消费升级品质旅游2017年中国出境旅游大数据报告。那双方专家呢也会基于全年的数据进行了一些整合，包括有跟团游、自由行订单的一些数据，它对全年的一些出境游的情况跟游客的行为进行了一种全面的监测。有一组数据来愿意帮我们分析分析呗。 报告数据显示说，2017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突破了1亿3000万人次，花费更是高达了1152.9亿美元，依然保持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国的地位。这地位是港岛的。 咱们人多。 对，那出境旅游呢也呈现出了消费升级品质旅游的特征和趋势，就是说大家会去选择一些个性化的升级型的旅游产品了。 嗯， 而且深度体验的游客呢占比也在逐年的提高。嗯，其实现在咱们平时聊天就能感受到，朋友之间会问说，哎，今年你去哪儿了？ 对啊， 这个哪儿基本上问的就是你出境去哪儿了。 嗯， 然后国内再另说。 对 对，国内是一部分，出境是一部分。 嗯， 其实出境旅行已经成为衡量中国城市家庭和年轻人幸福度的一个标准。 哎呦，太对了， 标准之一。 这种标准的话现在是越来越高。很多人话就说了，我们春节期间也好，5、11也好，您要说不出趟远门啊，不出境旅行一番，您都不好意思说您歇了这个长假的。另外的话，你看看要跟谁一块走，这个旅伴很重要，是跟家人们一块出行呢，还是跟自己的这个小姐妹啊，这个好朋友们一起出行。 嗯， 甚至很多同学们也是选择在这个寒暑假期做这种假期旅行，也要出国玩一玩。 嗯， 出境玩一玩。 对，嗯，对对。 那当然了，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愿意在国外啊，去在境外好好的一边玩一边买东西，一边体验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那另外一些朋友们也说了，我们可能 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我们就选择在境内一些非常好的省份去感受一下景点景区也不错。 哎，接下来这条资讯我也想同时测一下大勇。 嗯， 因为大勇是就是欧洲旅行的行家嘛，肯定是没有问题，就是去欧洲的次数可能比去王府井的次数还要多但是所以接下来我就想问说，接下来说到这个十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咱们国内的，你去过几家？我觉得这一点让大勇一说咱们就特别有优势你知道吗？ 他脑门还是冒汗了哈， 拿我们的长处跟大勇的短处比。 真的，你看看 那直播间好热。 咱们先不说景点的名字啊，咱先说省份好不好啊？包括有海南、吉林、浙江，还有像是云南、广东、山东、重庆、贵州、西藏、江苏 这些地区。 嗯， 你去过哪些刚刚讲到的这十个省市？ 或者没去过？ 说太快了 啊。海南吉林 南， 你就说你去过哪些吧，你就说不用从这十个里边挑。 他都没出过北京。 海南去过 啊， 云南去过 啊， 我你看俩 这里还真没云南， 五分之一了，有有有， 真没云南啊，有 云南，怎么可能没有云南？ 我也说嘛，海南云南， 对， 南字辈的， 还有哪儿？ 孙南没没 啊，像吉林、浙江， 吉林去过， 哎，真不错， 长白山嘛哈，浙江。 浙江去过， 江苏呢？ 江苏去过， 哟，都一半了哈， 一半了吧？ 西藏去过没有？ 西藏没去过， 没去过。贵州， 贵州去过， 肯定得去啊，对吧？ 重 庆， 没有。 嗯， 广东， 广东去过， 广东 呀， 山东， 山东， 山东的肯定去过。 对， 八哟，行， 还不错， 可以嘛？ 攒齐八个就差俩，还行 啊。没 我想象那么少。 对对，省份去了这个八个地儿，那这具体的度假区，我觉得得要。升级了哈， 来可以 对考验升级。 对， 嗯，咱们第一个说一下，目前呢这位列前十，它真的有一个排名哈。 它是根据热度来排的。 对，咱们从第十说还是从第一说？ 都行， 都行哈。咱先从简单的啊，江苏开始说起。 好， 怎么我们江苏就简单了？ 因为这个他这个是首次进到了 top ten， 对， 非常棒。 这个确实在江苏好像它的知名度还没有那么的高，但是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 没错，而且它马上就要这个热度破万了级别，我们觉得值得鼓励一些新兴的度假区。 是是是， 就是那你既然江苏，你说说呗，对吧？ 这个宜兴属于是我们无锡的县级市。 嗯，地主之谊，来赶紧说 江苏省宜兴洋县生态旅游度假区。 宜兴100%没去过，但是宜兴肯定是出紫砂湖的地方。 太棒了，还出一个出美女， 还出美女。 我们边上这， 我不是宜兴人。 差不多嘛，刚刚不说嘛。 行，谢谢谢谢。然后第九名是西藏自治区的鲁朗小镇旅游度假区。嗯，这个也确实就还挺小众。然后贵州的赤水河谷旅游度假区 没去过，肯定没去过。 重庆的仙女山旅游度假区。 你看看， 我前段时间刚去了， 你刚刚去的，当时 还有滑雪的资源， 当时我们还要连线， 还准备连线，就那天设备出点问题。 对对对对，当然，那你既然去的话，跟我们来说说看你当时这个体验呗。这个仙女山，见着仙女了没有？ 你去了那儿以后， 你就成仙 女本尊，不是我， 就是本女， 所有去的人都可以是仙女本尊，真的。因为那个地方它山是稍微高一些，然后当时我们去的时候下雨，然后到了山上以后就全都是雾气蒙蒙， 哇，就仙境一样。 对，就仙境一般，那边就是春夏秋冬都有旅游资源， 就差看了玉皇大帝了，是吧？ 就冬天的时候有滑雪，然后夏天的时候有各种的花鸟鱼虫，然后春秋那就更不必说了。包括住宿的环境也都非常好，而且价格也没有那么贵。包括那边的羊肉，能相信吗？仙女山景区的烤全羊， 重庆 的羊肉，能相信吗？就是你说中国啊，幅员辽阔，吃牛羊肉的地方很多，是不是？大家会说 内蒙， 说内蒙，说新疆，包括说宁夏的羊肉是最好的，对不对？但是重庆的羊肉，它吃的是山羊， 哦， 宁夏吃的是绵羊。所以重庆的山羊它相对会比较就精瘦一些，它烤制完了以后就是那个皮的酥脆状态跟那个瘦肉放在一起， 我中午吃的 直接烤成了羊肉干儿，你知道吗？ 但现在我依然又饿了， 巨好吃。然后还有那羊汤，哇 哇， 值得一去。 好，我就冲这个羊肉， 冲着羊肉 也得要去一趟。 这是排名第七的， 排名第七，就这都才排名第七， 是这还不是高潮哈。 再往上看哈，广东省的东部华侨城，这个度假区应该了解吧，这个应该久负盛名了， 听上去很有名，但是确实没有专门去过。 对，但是我觉得第五名这个应该大家伙太熟悉不过了。 哦哦哦哦哦， 从古至今 都会要去这个地方。 对，仙境 古人们都去过，对，蓬莱仙境。 对， 蓬莱 去过，这都去过， 这肯定去过嘛。 这是排名第五，经久不衰的经典景区。 再往上的几个都是非常厉害的了，对吧？ 第四名，云南省的西双版纳旅游度假区。 别 还真没去过。 就有时候 你当时去哪儿了？ 南 说大理、洱海之类的， 大理啊，这些 常规景点是吧？ 常规的 西双版纳这个地儿， 对， 想留给以后自己老了走不动了， 对， 我们去版纳， 我把这个国内的再留到岁数再大点， 给自己一个传说，是吧？ 然后第三名这个我有点异议，它是来自浙江省的太湖旅游度假区，我觉得是不是写错？这应该是江苏省的太湖旅游度假区啊。 太湖旅游度假区按说地理位置应该就在江苏。 对， 但是它这个度假区可能是在湖的那一片， 有可能是湖州 那一片， 湖州那一片， 哎，对， 浙江湖州那一片， 有可能是那块， 对， 嗯。 第二名是吉林省的长白山旅游度假区，这大家都很熟了。第一名呢，当然海南省的亚龙湾旅游度假区，热度实在是太高了。 哎，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啊，人山人海的哈，都是啊。尤其在今年的这个春节期间，也是造成了会人这个一房难求的一个情况。 说那机票， 哎呀，人们太爱海了，真是。 我们刚才讲到的是2018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一个排行榜，然后这前十名当中，如果有景区是您刚刚打过卡，或者您曾经打过卡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来跟我们互动， 对， 来告诉我们一下。通过新浪微博可以找到活力982，当然更重要的是，欢迎各位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视频直播来给我们留言。 是的，那马上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这里正在为您现场直播潮流梦工厂，每周一的晚上呢5点到7点是我们的旅行单元，叫做左右巡航 Stereo Go。 那下面的时间啊，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了，这个哐吃哐吃啊，逛吃逛吃游欧洲，来邀请到我们的旅行达人大勇，跟我们来分享他的一些在欧洲的旅行买买买啊，吃吃喝喝各种各样的经验。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左右巡航。 世界在你脚下，世界更在你眼中。潮流梦工厂带你亲身体验，探索环球视野，发现新鲜妙趣。左右巡航。 好了，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正题啊，就继续开始了。因为今天呢，我们准备的这个话题呀，非常非常丰富。因为其实在欧洲这个可聊的点太多太多了， 欧洲的国度也很多，值得去的国家或者说城市，我觉得可能单位要小到镇、 村儿、 路。 路， 我的天哪， 店到最后就是 店， 每个店什么样。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初次接触欧洲这个区域的话，可能是以国家作为一个维度的。 对，刚才咱们说那个十个好多都没去过，但是你说的这个欧洲咱们就 很熟悉了。 这样，我们先给你5分钟时间呢，你先去大概齐给我们整理整理，你觉得欧洲大概齐，你先个什么德法意瑞啊，什么西班牙啊等等各种地方，你给我们先盘点盘点，哪些地方可能最适合第一次去欧洲体验的地方，是要串线还是单独一个国家？ 哎，我觉得如果第一次去哈，我们把它分成几个块儿 啊 啊，比如说西边的西班牙、葡萄牙，算一个块儿，对吧？西葡啊，然后呢，中部呢，德、法、意、瑞， 这四国， 简单，我们把它放在中间，因为北边还有什么荷兰、比利时啊、卢森堡啊、丹麦、挪威、瑞典，那算北欧。对吧？那么，然后东边的丹麦，这东边的奥地利、捷克、匈牙利、 斯洛伐克、波兰， 这算东欧，波兰，算东边的一条线。然后再加南东南的巴尔干一条线，对吧？就是塞尔维亚呀、黑山呀，然后这个保加利亚呀，这算这个东南这一条线。再往南边还可以有一条，就是希腊，对吧？希腊加。临一个土耳其，对吧？那但是如果我建议您第一次去， 没有英国是吧？这里头我们算欧洲大陆， 人家都脱了， 脱了欧盟， 人家都脱了。 但是这个事情吧， 真 尴尬， 他真的不在欧洲大陆。 咱们今天欧洲这个区域已经很多内容了，英国可以单列出来。 对，我们抠一下， 对， 我们抠一下。我们现在今天就抠一个细一点，要不然你这个国那个国都说没法说。 对对对， 咱以后现在再约下回单独聊英国的事儿。 可以，这个我看行。 对对对， 那咱们今天就说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 够了吧？ 德法瑞意， 德法瑞意，这就是大勇内心当中，不管你是第一次去还是第 N 次去，都可以选择的目的地。 没错， 对，对，因为这些国家你要玩深的，有真的特别特别深度的地方；你要玩简单的入门级的，也有特别特别需要啊要去 get 要去打卡的地方。 明白，德法。意瑞这四个国度，包括和欧洲旅行出行准备有任何相关的问题的各位，现在就可以开始来提问了。我们这边有欧洲万事通问不倒的大勇坐镇现场， 是的， 感觉像老中医今天 我们专家座谈 一样。 对 对对， 包括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可以问到他，包括你像自己这个曾经去过了以后，觉得哪里可能是被坑了啊，拿着买东西买 坑了，找大勇可能没什么补救的方法了。 你找我 可以下次去的时候别被坑啊， 跟大家分享一下是怎么被坑的。 他愿意说这么惨的事儿吗？这是 我看行， 反正我觉得都可以来去说啊。通过我们这个聊天的界面，我们要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在我们聊天当中呢给我们来说说看你的相关的问题就好了。当然也在此先欢迎各位的网友们能够首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开始进行的报道了，欢迎大家，欢迎你们。那这样既然是德法意瑞这四个国家，那这也有先后顺序啊。 对， 肯定，而且四个国家还不太一样，有非申根区的，有申根区的啊。瑞士就不是申根区， 真高级。 嗯， 一看航航就对这方面特别特别的 了解，因为只去过瑞士， 高级，那就更高级。 所以可能涉及到相关的消费的问题，一会儿就要问问看了。 对，因为它申根区花的钱，非申根区钱上面就是不一样的， 没错， 对吧？包括退税的额度也是不一样的。 嗯， 那么你哪些东西在瑞士买合适？那么哪些东西在欧盟的申根区里买合适？ 嗯， 这里边也有讲。 麻烦事儿挺多，感觉 我突然一下觉得头绪太多，不知道该从何问起。 嗯， 就是如果大家是奔着买买买更合适的话，选哪里？ 好，咱们今儿先说买 买 买， 先说买的。 然后大勇就说：“那还要分你买什么东西？ 对，你分你买什么？咱就说土特产吧。 土特产， 以土特产为例， 土特产 我问你 能有啥？ 你们俩这瑞士土特产有啥？ 小鸡炖蘑菇。” 小鸡炖蘑菇，小鸡炖蘑菇， 手表， 手表，嗯， 巧克力 啊， 军刀和手表 啊，三样， 这是瑞士的土特产，对不对？ 嗯， 对，这个手表这个土特产也是有点， 这个一般也买不太起啊，关键是，对， 不是 Swatch 还是可以尝试一下 ，Swatch 还可以，对， 风险由人，便宜有便宜的，贵有贵的， 是是是 ，Swatch 集团的相关系列产品啊， 其实很多，对吧？你我们举例的第一个巧克力， 嗯， 那么巧克力来说，瑞士产那就非常非常的， 不是比利时的特别的好吗？ 比利时也好啊，我们 说 比利时 是吧？ 好，咱比利时不是没在今儿说吗？ 咱改下回， 比利时纯手工做的巧克力， 嗯， 对吧？那么瑞士巧克力，你看咱们。去很多的超市啊，进口超市，包括还有那个很多的广告， 嗯， 那大三角的那个山峰的， 长长啊，那 真的是我年幼时期吃过最好吃的巧克力， 特别特别甜， 里边还有果仁儿， 对吧？还有果仁儿， 我觉得那个口感实在太丰富了， 对，所以你看巧克力，军刀，瑞士军刀啊，小小的那很便宜的， 嗯， 对吧？十几二十块钱， 特别实用， 特别实用。如果你想买那种功能特别全、特别多的，甚至还有一些限量版的，你只能在瑞士买到， 嗯， 对吧？那 手表这就不用再多说了吧，对吧？各种各样的品牌慢慢挑。 对， 咱们 风俭由人吧，手表风俭由人。 对对对， 对不对？ 咱们先听广告一小段啊，广告回来之后呢，咱们半点之后继续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 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单门留一席话题。 所以就大概跟大家普及一下，大概哪些品牌，或者也可以不用直接说出品牌的名字，哪一类品牌在瑞士买价格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对，如果我们讲这品牌的话，就有那个广告嫌疑了， 对 吧？那么 可以多说几个嘛， 多说十个以上。 好，那咱们开始数啊， 这也无妨啊。 你看百达翡丽、江诗丹顿、 我的天哪，我的心、 伯爵、宝玑、什么爱彼， 记得风险游人哈。 这个是风， 这是 风一些 的， 我说一些风一些的，我先说风一些的，风一些的这些大牌子、一线的、顶级的，在瑞士最合适。还有一个问题，这些很风一些的品牌的手表，你换到其他地方可能不太好找，尤其一些顶级的，你像 PP 的很多表的表款，现在是一表难求。 嗯， 这样， 所以你戴在手上，那才叫一表人才 哦， 对吧？ 怎么回事？今天我们这个答疑解惑啊，这是传道授业也。 所以真的是像这些顶级一线的，我建议可以在就在瑞士本地本土去找。 嗯，还能退税？ 当然可以退税，必须可以退税。 嗯， 那么退税的金额是8%。8% 就 是八十点， 就等于本来就已经价格有优势了，还给你打个92%， 就是这意思。 我的妈呀！ 而且瑞士的表你买的时候比较方便，就是你在瑞士买完以后，离境瑞士的时候直接就办完了，也就是说你交钱的时候，比如说这个表是10000块钱， 嗯， 那么您交钱的时候只要交9200就够了， 哦，不需要再去盖章再弄退税单， 直接就退了。 哦， 现在很方便， 因为有大件 的，对，便捷的这种就快速通关的方式，那么就省去了你很多退税的烦恼和麻烦。 哦，这太方便了， 就很方便。 那我省吃俭用10年买了一块10000块钱，然后花9200买的表，我能当时就戴上吗？这样 你当然就可以当时戴上。 哎呀，这 是允许的呀， 太帅气了。 哎，真好，因为有些地方大家都知道，比如退税的产品啊，你必须要离开那个境才能够再使用它， 再使用， 所以要分不同的国家。你比如说，如果在欧洲其他的地方，这个表的包括表盒和表你不能够带上， 哦， 尤其你可能从一些比较严格的一些国家出境出关的时候， 嗯， 他必须要求那个表你没有带过，盒子和表是在一起的， 要查验， 要查验的，要查验的。但是在瑞士你买完了啪带上， 带上， 太帅了，简直就感觉这9200又值了一个台阶， 就瞬间好像被打了个9折似的。嗯， 而且如果我们和国内做一个对比的话，其实差价还是很大的，至少在30%-40%。 哇， 这啊那么多， 7折再92折，还能现场带上。 哇，就在前提是那些个顶级的一线表企表牌子， 顶级的一线表， 对， 差价还是很大的。 来了，说点简的， 中档的呢？ 太疯了， 中的。中的 像是什么， 比如说什么 万国呀 劳力士啊， 劳力士欧米伽 呀， 就算中档的。 这些中档的我也建议你在瑞士找。 嗯 啊，而且这些中档现在表尤其是有一个大家国人都特别喜欢的一个皇冠的一个那个牌子 啊， 刚才咱们说过了，我就不提那个牌子了啊。你像它有一些水鬼的系列，什么绿的呀， 嗯， 黑的呀，现在基本没货，找不到。 嗯，还有一个叫什么什么什么一个系列哈，也就没货。 嗯，这熊猫的那个是吧？ 反正 说这个吧， 对， 对吧？ 也不太好说这个系列的名字。 它没有货，它真的没有货， 就真没货。 而且你现在整个的全球范围去找，就算回到中国， 嗯， 到其他国家都没货。 嗯， 因为它太抢手了。我就举个例子，他可能那边买在欧洲瑞士价格50000块钱， 嗯， 回到这边大概都要7万多8万。 那为什么瑞士就可以保证这些抢手的爆款就一定会有货呢？ 那我也只能说，这儿如果瑞士都没有，其他地儿可能就都没有了。 哦， 这也得看运气是吧？ 对，看运气，真的是看运气， 嗯， 对吧？可遇不可求。 嗯，那这个东西啊，表，因为大家伙都知道，瑞士这个表很多都是来自于日内瓦的品牌。 嗯， 那在日内瓦买和在瑞士的其他城市去买一样吗？ 太好的问题了，价格是一模一样。 哦。这我就放心了， 全瑞士它整个的标价是一模一样的。 嗯， 那么无论你在日内瓦买，你在琉森买，你在因特拉肯买，你 在 苏黎世买，你在 洛桑 都 一 样， 哦， 全部都是一样的。 太好了， 退税的点也是都一样的， 所以这样大家就放心了，在选购的时候。 太好了， 是， 嗯， 只是看你能不能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款，找到你喜欢你想的买的那一款表而已。 就冲这个，咱也得再去一趟。那个，我先答应一下啊，这个3月20多号我就得去趟那儿，去那个巴塞尔钟表展。 怎么，你要送我一块手表吗？好呀，没问题， 我可以送待会儿一个连线。 好，没问题， 没问题， 帮我找一款表，我已经找了好久好久， 发给我啊。好的，这个此时此刻 直播间两个男生一个女生，然后俩男人大谈手表的事情，作为女生的我一点都不感兴趣。 哎，这真的是这样啊，就是手表真的是男生感兴趣的东西，女生完全不感兴趣、啊、 就女生完全不介意这是石英表还是机械表，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只要 好 看。 对，那女生们真的会买什么样的好看的表呢？ 我们有手机就够了， 就够。来，我们说说女生们感兴趣包包吧。 就是如果女生是这么觉得，我觉得女生是这么觉得，与其把那个钻镶在手表的表盘里面，我摸不着，还不如戴 在手上， 戴在手指上。 我天天摸， 对，天天摸更有踏实感。 有。 好了好了，我们说一点女生感兴趣的话题，比如说刚刚小航提到包包，一些大牌 鞋子。对吧， 对，总之吧，服饰吧、嗯、服饰配饰这一些的、嗯、在欧洲是不是也有很棒的价格优势？ 比方说袁一特别喜欢买那种皇冠啊，带一圈那个钻那种。 我的芭比娃娃可能比较喜欢买 那种王冠。 那个其实我觉得欧洲的价格优势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因为本身它就是欧洲原产的，无论现在我们讲国际现在顶尖的品牌，意大利产的也好还是法国产的也好、嗯、其实主要最大的就这两个国家产地， 对 对吧。那么你去欧洲去买，你到哪儿买你都合适，买到了就是合适，买到了就是买一大便宜。 嗯， 就这么厉害， 就这么厉害啊！因为 就它的标价本来就是全世界最低， 对， 然后以及它还有退税的政策， 还能退税， 对。 然后那你想，你肯定就特别合适，特别方便。对， 所以也不分说非要去什么打折村才可以捡到便宜，其实在专卖店也可以，没问题。 对，我觉得就去专卖店去买，因为打折村吧，比较比如我们讲的欧洲的奥特莱斯，它很多的这些基本都是尾货呀，或者是纯供奥特莱斯产品。 哦， 对， 那它就是不一样的。你不要简单的刚刚看它的一个价格，因为它的材质、质地、整个的这个用的我们讲那个皮可能都不一样。 就渠道本来就 都是不一样的、 嗯、 对，它是专供这个奥特莱斯的、嗯、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去啊买一些好一点的品牌给自己用的，对自己好一点的专卖店吧， 还是这么 没问题。 对、 嗯、 对、 嗯、 来都来了就不差那点钱了、 嗯、 是吧啊、 嗯嗯、 但是能捡着便宜更好。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另外一个事儿来，刚刚咱们说瑞士巧克力倍儿好哈、啊、这三大件瑞士军刀我们没有任何的质疑，这个表没有任何质疑，巧克力我有质疑，因为什么呢？ 嗯， 瑞士根本就不产 COCO 啊，它为什么巧克力那么好呢？ 我有一个问题， 我只知道瑞士产牛奶。 对，好好，我有一个问题，嗯、这 COCO 是哪儿产的 ？COCO 啊 ，COCO，COCO， 就是各种各样的什么中美洲地区啊。 对 啊，对吧？这个地方、嗯、 没错，你说对了，就是在美洲的原产 COCO 是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时候， 对呀、 啊，在那边找到的原产物。嗯、但是为什么你看，为什么咱们传统意义上认为巧克力没有南美产的是最好的？我们的所有的印象中是欧洲的，包括比利时刚刚我们说到的、嗯，还有瑞士，是因为它的加工工艺、 啊，就是东西都一样。 对呀、啊啊、 ，COCO 是一样的 COCO， 原料都一样。 对、 哦， 但是要看你怎么加工这个 COCO， 加工的工艺是不一样的。 嗯、明白了， 对吧？你比如说这个瑞士的这个最大的这个，制这个巧克力的工厂， 嗯、 雀巢， 雀巢， 对啊，瑞士的， 在洛桑，对， 对啊，瑞士的雀巢啊、 嗯， 大家可能只知道什么雀巢的 咖啡， 咖啡， 啊、对， 对吧？ 还是速溶的， 对。对但是你看它有很多的品牌，它就其实是做食品加工业的， 对对对， 它是做食品加工的， 对 对吧。那么它的加工工艺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而且瑞士人吧，是如果你有去过很多次，瑞士这个国家很特别，对吧，它旁边南边是意大利， 嗯， 东边上边是德国， 德国 西边是法国， 法国， 对吧、嗯、那是不愿意做德国的德国人，不愿意做法国的法国人，不愿意做意大利的意大利人，凑成了瑞士的联邦。 我 对对， 我听说有这么一句话啊、 嗯、 叫做欧洲的鄙视链的顶端就是瑞士， 对了， 是吧？ 对 我不知道这话得说不得说呀。 这个实际上我觉得是一个褒义词 啊、嗯、哦，真的， 它是一褒义词。为什么呢？因为它集聚了这三个国家人的优点在一身。 嗯、 所以你看，为什么瑞士人能做出那么精细的钟表，那么精细的军刀 啊、 哦，那么精细的巧克力，这是集聚了他们的优点。你像德国人很严谨很认真， 嗯， 瑞士人要比德国加一个更字，加更严谨更认真， 就是造表肯定比造车费劲多了， 那当然 是吧， 对吧、嗯、所以他会很认真细心去做这个表， 嗯， 做这个刀， 我就默默的等着你们一会儿怎么说德国、啊、 一会儿我们会绕回去的。哎，你喜欢车吗？作为一个女孩， 哎， 自己不会给自己埋坑 的，太满呀。 那个德国的事儿，等到苗上来再说吧。 哎呀，我就默默听着你们说 呀。哎 呀， 没事，我们到时候会给德国再多打几个 call 的。 好嘞。 来，咱继续哈，聊特产。 对，刚才说那个。说这个女士呢，又说又说回来了， 真是的。 说女士的服装啊，时尚啊，箱包啊， 聊聊鼠标的事儿吧。 他们呀就没想在预算当中给女生留多少钱，所以刚才你看只字片语就把这个大牌给忽略。但是我必须要肯定的一点啊，大勇的态度特别好，都来了就去专卖店，咱不去打折错。 就是 对， 就是的， 这个态度特别值得 学习。花钱就要花到正点上，刀刃上。 对，特别好。 对， 你比如说，其实到了，我们瑞士，我建议啊，如果真要买这些时尚的女士的这些包啊、衣服啊、大牌，不要在瑞士买， 对吧？因为瑞士好像也没有太追求时尚方面的单品。 所以你看，他就瑞士人就很朴素。 对， 你知道瑞士的有一个牌子是那个什么所谓不到一线，应该叫二线品 牌， 你可能都忘了它的存在了。 B 打头的 啊，对， 被收购了，被收购了， 真的吗？ 现在这个牌子已经被收购了， 被中国收购了， 被我们收购了， 对， 我们强大的祖国收购了， 对的， 对， 就你快记不起来还有什么牌子， 对，对，他就是，所以他瑞士人本身对于时尚，对于这个方面，他不是特别 讲究，他们就是生活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对对， 是， 但是这样其实就我的买时装单品的经验来看，反而在这样的国度。你可以淘到东西，因为 他铺的货多，但没人买，是吗？ 他 有你的号， 货源会有，但是买的人没有那么多，是他们本土人不会去抢。你不像日本，你不像去法国、去意大利，大家都知道去那儿买。相反，其实，在瑞士、德国这样的不爱美的国度，你会有意外的惊喜，所以你不要放弃。 也就是说。这个能买到总比买不到强， 对 对吧？ 对， 哪怕贵那么一点点，起码我买到了我心仪的东西，也是个好事儿。 就是因为精品屋的东西也通常不会有什么折扣，如果就是整个欧洲定价都是一致的话，其他地方你找不到货，说不定在这里可以找到。 比方说，我们袁一今天戴这样一对耳环，就特别漂亮，很有设计感。 这是国内设计师的。 比方说啊，打个比方，比如它是一个很大的牌子，可能它在法国、意大利可早就已经 抢断了， 卖光了。 对。 但是它在瑞士发现，哎，有这款， 而且它并不一定会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对，而且发现并没有贵多少， 有这个可能。 对对对， 有这个可能。 一看就没有逛百货商场的习惯，在瑞士啊， 他光逛表店了 ，对， 对， 下次也可以像袁一样学习一下。 我觉得是这样，到瑞士很好的，包括在德国也是，就是男生逛男生的，女生逛女生的，这样地方好就好在不会产生家庭矛盾，大家都找到了自己爱逛的那个点，时间就今天好，咱们在这个广场集合，分头行动，下午5点集合， 集合 就在这儿， 反正就是花钱呗， 对， 无所谓， 对对， 搬霍夫大街，你能把所有钱都花出去， 对， 是。来，这是在瑞士啊，基本上是买买买的土特产。咱继续来说买的事儿，好吧？因为咱们这个时间毕竟是有限，咱们把这个时间分配，好吗？ 因为刚只说了瑞士的买， 对， 咱们可以换一个国度买， 那就上法国买吧。 好呀， 我觉得女士最大的买还是在法国买。 对， 所以 毕竟时装周的发布地，我们还是要去看一下。 是是，你比如说法国的，一说到法国，原因你说。 我以前肯定会很不叫老土，就是很常规的说什么巴黎这样的地方，但是现在我真的对马赛那一带非常的感兴趣。 法南， 对，南法我现在很感兴趣。 法南的话， 虽然我没有去过， 我个人觉得啊，法南适合旅游，适合每年的七八月一定要去看南法的普罗旺斯的薰衣草，然后还有它的向日葵，还有它的蔚蓝海岸，包括还有它著名的一个香薰。化工的啊，这都是非常有名的啊。但是如果你要是去纯逛纯买的话，我个人的建议，最后这个你把法南游览过后，去到巴黎去， 还是 要去巴黎，因为法国只有一个巴黎，欧洲也只有一个巴黎， 世界都只有一个巴黎， 世界只有一个巴黎。如果你说要是买东西购物的天堂，还在巴黎， 时尚的中心， 对对，因为那儿货最全，时尚是最。前沿的阵地，离开巴黎，就法国人认为什么呢？法国尤其巴黎人特有意思，巴黎人认为啊，我是巴黎人啊，所有不是巴黎的其他省份来的到这儿， 那他们怎么说呢？啊，他们不是巴黎人，就是他只用一个巴黎界限了整个的这个是巴黎的人和不是巴黎的人。 哇， 啊，就这么简单啊！所以，如果我们就时尚的这个点和前沿来说，真的你还是要去到巴黎去找。 你知道我现在担心的是什么？因为女生身边接触太多，一个女生手机里面至少我觉得没有十个也得有五个代购。 嗯， 十个代购里面一半以上都是法国巴黎代购。 对，这就对了。所以 而且你知道，就是任何一季的任何一个品牌的这一季度的时尚的秀发布完了以后，巴黎的货就会被一抢而空。 嗯，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轮到我去的时候，还留给了我什么？ 冥想。还有就是留只有印象和下一次的念想， 就是只有被一抢而空的店铺。 你可能是动手晚了， 就还是晚了。 就要跟代购他们就说，我要先预定你那些个秀款中的多少多少多少东西。 嗯， 他们 不一定，这个不一定。 现在不是这样，现在还是靠手速 来抢，都已经没办法了，是吧？ 对，就先囤到代购手里，然后代购再高价卖给大家，就等到游客自己亲自去挑。比如说这一季的秀款什么的，肯定是不太有，所以这还是得。 所以我的建议是什么呢？第一个，如果真的想找秀款，那么这可能只能靠运气，就像我们男生找表一样，有一些潮表或者热的表， 太爆的款， 太爆的款你很难找。但是如果你找一些经典款， 嗯 啊，常规的经典款，这100%是有的， 啊， 对吧？你这是肯定是能够得得到的，可以买得到的，对吧？ 嗯。 那么，但是有一些秀款、爆款，只能说可遇不可求， 嗯， 对吧？遇上了那就是缘分，遇不上那就是没缘分， 嗯， 对吧？这就随遇而安吧。 不强求。 那巴黎那么大，有什么特别好的mall是值得推荐的吗？ 那这最顶尖的，咱不用聊啊， 就是 Spring 是吗？ 上来您就老佛爷呀，拉佛爷呀， 啊， 对吧？然后旁边的 巴黎 春天， 嗯， 对吧？这是。很多人认为其实老佛爷没什么可逛，认为这个游客特别的多，实际上大家都是一个误解和误区。这个老佛爷百货是可以相当于咱们王府井上面的百货大楼，就相当于到了北京的王府井百货大楼是 一 样一样的， 就是，去的一个景点，就是 它真的是特别特别大的一个大的商场百货公司。 嗯， 里边就像你到了去梅西，要去梅西百货，嗯，对吧？然后这个各国各大的这个大商场百货公司，你到了老佛爷，你到了巴黎，100%你首选是它。然后还有巴黎春天，这是两大最大的巴黎市中心的购物中心， 嗯， 对吧？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相对的一些购物街， 嗯， 然后上边有一些我们讲的名品店，一间挨一间的名品店， 嗯， 但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如果去名品店，存在一个问题，就是退税。 嗯， 比如说我这次来很多，有很多很多的购物的任务，我又要买 A 牌、B 牌、C 牌、D 牌，我也可能要买六七个品牌的东西。 嗯， 那么你如果去到这个一条街上面是独立的一个一个的门 店 的话，专卖店的话，那么你退税单就是一个店开一张，一个店开一张 啊，对， 对吧？但是如果你去到像老佛爷或者巴黎春天这样的 百货公司， 百货公司里边，你把所有东西买完，只开一张税单 啊， 这样你就省去了。最后到机场帮帮帮 流程就 变少了，流程挨个的去排队盖七张单，嗯，而且现在每一张单都要交手续费的，一张单手续费大概5块到10块欧元不等。 嗯， 那你想想，如果你越买的多，那你不就越 交的越多， 交的就越多吗？ 对， 对吧？所以你可能交出10张单，那么一张5块10块的话，你可能 一张白退， 算一算100块欧元就没了，或者几十欧元就没了，对吧？所以如果你买东西购物多的话，我建议还是去这种大公司， 嗯， 比较方便。 嗯，哎，什么牌子也都有。 是， 嗯， 那价格呢？ 价格 货品 一模一样，全是一样的。就是 那他为啥还要开门店呢？ 那不一样，就是用服务体验嘛。嗯， 是， 啊，对，这倒是。 你比如说我就想买一个品牌， 嗯， 某一个牌子，对吧？那个某一个英文字母的牌子 啊， 对吧？然后我就去直接去这个英文字母牌子， 啊， 我就去买，买完了就好了，别的我什么都不买， 嗯， OK， 对吧？ 没问题， 没问题。 嗯， 但是如果你可能买七八个品牌，或者是太多的， 就是看你的购物的目的性。如果没有那么强的话，我建议就直接去百货公司。 而且商场有时候遇到购物季的时候，还会有整体的折扣。 对呀，啊，它还有打折呀， 对， 还有购物的折扣啊。 而且像老佛爷这种地方，它就在那个会员中心，可以直接办理退税。 嗯，对， 这个很方便。因为我看到前两天有一个新闻说到这个，老佛爷也好，巴黎春天也好，是不是能够直接？你在离开商店的时候就可以拿到退税款， 是是， 然后再离开这个 深根的时候，而且是不是货品可以直接运到机场？ 不， 不用 你随身 带吧？你随身 带，货品都是你随身带。 嗯， 然后呢，现在呢，老佛爷也好，春天也好，都有专门的给我们讲华语的退税的一个 特别大的一个窗口和柜台。 嗯， 那么基本上你不用排特别长时间的队，到里边直接把税单就可以开出来。 嗯， 开出来以后，他需要如果你本人开，比如说我买的东西，我自己有本人的信用卡做担保的情况下， 嗯， 当场就可以拿现金出来了， 嗯， 钱就可以装口袋了， 落袋为安 花了， 对，落袋为安就可以接着继续买买买。 对， 那么但是唯一要做的就是税单要最后到你离境的机场盖章，盖章之后邮寄就好了。 嗯， 特别简单，特别简单。 嗯， 啊，这个就刚才我们就讲到分享那个信息的时候，资讯有一个内容，就是说我们现在国人到海外到境外消费量非常非常高，真的是这样。就十年前我去欧洲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都没有中文的提示，包括机场里边， 嗯， 商场里边都没有，包括中文的导购都很少很少。 戴高乐机场现在什么样子？ 现在你去到巴黎戴高乐机场，你就看啊，行李提取啊，出关入关，然后厕所。最神的是什么？到了商场里边，你知道最明显的标牌是什么？ 嗯， 三个大字：收银台。然后 我以为是新年好。 法国今年在中国春节期间还专门为中国游客提供了，就是推出了一版中文版的 APP， 里面包括什么路线呐、啊、导航啊、景点提示啊，对，全都是中文的。 就特别特别方便，现在就特别方便，而且现在很多很多的这些，包括老佛爷也好，巴黎春天也好，商场里边， 嗯， 很多的导购都会讲中文， 嗯， 是中国人讲中文没问题。现在最神的是很多外国的朋友们全都在学中文。 你知道，就是我不知道男生买起东西来什么样啊，就女生有的时候， 嗯， 因为我们买东西比较小件，虽然单价没有那么多，但是架不住我们数量多， 嗯， 所以女人一旦进入到疯狂买买买状态的时候，她平时就算是英文八级水平，她也没有时间去思考我跟你交流英文。我现在只想说一个懂我，就是哪怕我只要一个眼神你就懂我的导购， 嗯， 那简直是太爽了。 嗯， 所以有会中文的导购对于女生买东西来说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一件事情。 然后就问一个 price， 或者钱儿， 不用，直接拿出来，直接给你拿出一套，还有小样放在旁边。 哦， 直接开单结账， 都会 不需要沟通， 不需要沟通， 不需要沟通。对对对， 这就是 心灵感应， 就是在巴黎这样。 对，真的是巴黎就这样。嗯，可能换到别的地方达不到这种你这真正的购物的这种体验。 对对对。 嗯，太好，它很， 嗯， 很爽啊，听上去对吧？ 这是法国的购物经。 对， 嗯， 提前的话得要自己先准备好这个口袋才行啊，钱包要准备好。在法国购物这么简单，那在意大利和德国就不简单了吗？ 啊，我觉得也现在也很好。 意大利应该也还是不错的。 意大利现在也不错， 对， 啊，现在意大利也不错。但是意大利你要去挑一些，我建议是意大利本土品牌。 嗯。 你可以去找一些意大利本土的一线品牌， 嗯， 包括还有一些意大利的二线当地的一些品牌。实际上它可能没有那么， 法拉利啊、兰博基尼什么的都是意大利的品牌是吧？ 我说的是女士的。 哦哦哦， 说是 阿尔法罗密欧什么的。 不，男生也可以，男生也可以。 对，男生也有很多那个男装的，意大利的男装啊。 对 对 对， 对 吧，每年的六月份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有一个男装展叫 PT 展。 嗯， 嗯， 这个展我曾经参过，特别有意思。 你是走秀的那个大模是不是？ 我是看走秀的 啊。 对，就是在六月的这个期间呢，就是很多的这个当地的意大利的这些模特大模们整体的都在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广场上面， 嗯， 穿的全是男装的这种西装啊、套装啊，五颜六色的，然后打扮的都特别特别的帅，特别的精美。 意大利的很多男士就不管年纪到多大岁数，他就是细节到袜子的颜色， 对， 他手里撑的那把伞就不打开，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像拐杖的装饰品。 所以你看今天我穿的这个衣服啊， 嗯， 比如说这个围巾就是在意大利买的， 嗯， 这是意大利的品牌， 嗯， 然后我这个外衣上面像意大利 口袋巾， 口袋巾， 那个， 这都是很有讲究的， 很讲究， 非常非常讲究。 对， 对吧， 今天一进门哇帅呆了， 简直太好看了， 就是， 所以其实就很多的我们讲，如果男士你很潮流很 fashion 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些意大利的男装的一些品牌。 男生们太建议你们去意大利学学做如何做一个精致的猪猪男孩。 对，而且那个现在很多也开始兴起这个叫做什么全定制或半定制，所谓的这个 bespoke 啊， 嗯， 这个男装品牌都是来自于意大利的这个工匠，他们 可以搞那么一套西服啊、衬衣什么的， 对 亮身， 起码得有一套这板正的衣服自己穿着好看。 然后包括你像意大利的还有一些皮具，刚刚我们讲的意大利的皮具， 嗯， 你像佛罗伦萨这个地方本身它就是意大利传统的一个皮革皮具的一个制造的中心， 嗯， 对吧？女士的其实大家知道很多一线和二线品牌的皮革的 源头发源地，就是它的原材料采集都是来自于佛罗伦萨， 嗯 啊，所以可以到当地去找，不用找那些一线的，就找佛罗伦萨本土的皮具品牌就特别特别好。 对、 哦、 对对，所以这个可以是一个小窍门、 嗯、 啊，那些全部都是手工纯小牛皮的，你去看那些包包啊什么、 嗯、 一带都很多，可以背很多很多年、 嗯、 啊，品质非常非常好、 嗯、 对。 就是去意大利你可以购物的一个选择方向哈， 没错，很简单啊，就是比如说去法国就要买法国的牌子，买去意大利就要买意大利的牌子， 反正准本土的就好。 对的、 哎、对，稍后啊、哦、我们过了整点之后要跟朋友们来说一下德国的情况了、 嗯、 欢迎朋友们能够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锁定 FM98.2， 您正在收听的北京青年广播潮流梦工厂周一晚上的旅游节目单元，今天跟朋友们来说一下关于这个欧洲的逛和吃买买买啊，希望各位持续关注。 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声，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 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流梦工厂， 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常小航。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袁一。 嗯，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的继续，欢迎我们的大勇，我们 大来宾大勇。 大来宾， 大家好。 哎，真是的啊，刚刚聊嗨了。聊半天关于在这个法国买买买，发现没够这事儿啊！ 对，瑞士去过了、嗯，法国也买完了，意大利也给我们买空了。接下来我们要去德国，还要买。 买车呀？ 德国的土特产。 德国虽然产车，但是那车可能还真的不能为咱们所用， 买 了车没弄回来。 这车还是找。 找 4S 店吧，对 对 对 对吧？ 车这个事情 就 别考虑 了，咱们就别想了。 但是车模是可以的， 啊、 就是很精致的车的模型。 但是 会有， 但是你注意一下，那个车模上面基本都 Made in China。 嗯 啊 啊， 但是会有一些限定款是只有德国有的。 对， 对嗯、 所以你看，我说的吧，德国没得买。 哦、有，怎么能没得买呢？ 有什么呢？ 到啊， 小心被德国禁止入境，我告诉你。 下次我们请德国人来说一说， 德国的厨具啊，全世界最顶级的呀。 人那个 对啊，俩小人那刀啊， 甚至都不用买那些咱们惯常的品牌、 啊， 就是德国本土他们用的那些钢都非常好， 他的钢很好啊，然后还有他的锅呀，炒菜用的这些， 这也能往回背啊？ 当然能了，而且 磨沉呐， 品质极好极好。 现在那些卖锅的、卖刀具的都是这样的，直接给你放到那个机场，他做特殊的那个托运， 不用 放在你的 直接给你邮寄回家， 就是 免费 地址给你寄到家， 对， 特别方便， 免费邮寄到家。 但是我有一个小窍门啊，以我家庭主妇多年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啊嗯、 就是你去国外买这种进口的厨具，其他一切单品都可以买，唯独炒锅不要买。 为什么？ 因为不适用于， 因为他们不爆炒。 对，不适用于中式炒菜， 所有 的 他们的那个都不适合中式炒的。 我在欧洲，在德国也好，在瑞士也好，他们做饭呢都是使电磁炉，或者使那个、 啊、 那种就基本上都是 陶瓷炉，对，电陶炉。 但是你可以去专门找适合于中国炒菜的锅， 在他们那边现在也有了吗？ 有的， 就纯进口 的 吗？ 就是当就德国产的那种，你跟要跟店员去讲，我要找 中式炒锅， 中式炒锅， 中式炒锅， 是有的。 嗯 啊，所以包括它还有珐琅瓷的珐琅锅。然后有高压锅，有蒸锅， 嗯、 有煮锅， 嗯、 有奶锅、 嗯， 是吧？大锅小锅，一锅一锅的。 对对对。 因为我家里边也是很多各种的锅具。 就德国对于就是厨房这件事情已经细致到，削每一种水果或者蔬菜都有自己专门的一款刀具。 是 哇， 对 对。 你像我们这边可能切个橘子就是一把刀，切个西瓜是一把刀， 对， 是吧？ 苹果什么都是，长差不多个头都是一个， 全是一样的。但是德国人不是，德国人分得太细太细了， 对 对, 对, 对 吧？他切橙子有专门的那种圆弧形的切橙刀，咔嚓一刀下去，八瓣橙子下来了， 嗯， 对吧？就一刀下去，八瓣橙子就下来了， 嗯， 对吧？还有那种切哈密瓜的刀特别神哈，小小的那种圆形哈密瓜，这一刀咔嚓一下下去， 去籽儿， 去籽儿，皮儿没去。去籽儿，然后16瓣还是多少瓣，直接就切下来了。 还有菠萝刀， 对，还有菠萝刀， 转出一圈一圈的， 啊、对 对 对， 特别的神奇。 嗯， 他们就往这儿使脑子、嗯，所以这个很多的工业类的展会在德国进行，什么像 IF 啊，是吧？哈、啊，然后是这个数码类的一个IFA大展呐、啊 嗯， 全在这个德国进行。 工具类 设计啊， 设计、啊、 工业设计类的东西、 啊，包括你可以到德国，你喜欢这些。相机呀、啊， 嗯， 对不对？男孩比较喜欢的莱卡呀、 嗯， 对吧？这些 依然买不起，莱卡也太贵了，真是 啊。所以其实德国有很多可以买的，买的啊，也不少东西。 你看， 德国真的有挺多的，因为 行李箱。 行李箱是、 啊、这个真的是 对全世界最好的就是那个法兰克福机场、 啊、就 是最 二大头那个 对 吧二大头那个 对 而且女生也不要气馁就是这些东西听上去好像跟时尚不搭边但是我的个人经历就告诉大家真的就像我刚刚所说在瑞士在德国这些不爱美的国度你可以淘到好东西、 嗯、 我这次就在德国以7折的价格买到了某意大利西西里风格品牌的秀款的裙子7折哟！ 哇， 是那个俩英文字母的那个牌子吗？ 大写对， 大写的 简写可以是两个、 啊、 对对对对、 啊， 就是你知道，就是你知道，就你知道可以开心到什么样？就是开心到飞起， 嗯， 因为就是，但是它是放在那种非常不起眼那种买手店里面，而且是按照尺码分类， 嗯、 它不按品牌分类， 嗯、 你得 尾货的感觉是那么卖法， 你感觉是尾货 啊。 但我在那家看似是尾货的买手店里面买到了3双鞋子，分别有设计师品牌、 嗯、 有刚才说的那个品牌、 嗯、 然后还有就是我很喜爱的品牌、 嗯、 然后以及一条秀款的裙子、 嗯、 还有几件不同风格和类型品牌的上衣、嗯、就都是以我超级感觉就是赚到的价格 确实是确实是而且还有一个就 是 在德国他退税也合适 嗯 因为德国 的 买的越多退的越多累积的越多 哦, 哦而且还有一个就建议大家现在比如去德国购物也好还有去欧洲其他国家购物可以关注一个叫一全退的这么一个退税 嗯 就是现在我们国内的这金融机构入主的就他能够把整个的退税大概能退到17% 啊 还是退到16-17%的样子叫 用他反而 用这个对直接退到支付宝 高一些、哦、 直接退到支付宝的啊所以这个可能会更方便一些 我这次倒是尝试了一下用支付宝退税 嗯 整个流程还是挺快挺顺畅的 退到了吗现在 已经退到了 大概历时多少天 其实是这样的我11月份去的嘛然后那个单子我当时是带回国的我当时没 有 邮寄我盖完章以后我就带回国了他那个信封上面直接是有一个地址的、 嗯、 你回家以后叫顺丰、嗯、顺丰直接取走那信封它是到付的 你那个就是、 你都不用出钱 那个就是一全退就刚才我讲那个、 啊就是、 对就是一全退、 啊、 其实就是支付宝退税 啊, 啊现在像德国呀然后欧洲一些陆续一些国家已经有这个退税的方式了 我是今年1月份寄走的然后大概半个月吧两个星期我就收到了支付宝的提示、 嗯、退税款到账 对完全成功、 嗯、哎呦真好、 嗯、好几笔 对,、 嗯、 对 太好了我觉得在德国因为可能给人的感觉上面更多的是工业设计类的产品 相对保守一些 相对保守一些可能能够买到的还是偏少但是可以买万宝龙嘛是吧这个是德国的牌子了 对然后还有灵美 啊对这个笔哎 啊这我想起来了对对对对 对 有很多德国各地的限定款 没错、 价格也很合适 对 书写工具的话，我觉得德国做的是非常好、 嗯、啊。还有那种给小朋友们画画的那种画笔啊，然后 无毒的那种， 无毒的那种， 还有一些小朋友用的一种非常棒的一种这个书包，特别特别好的一些安全的书包。特别好用、啊、它上面还带各种各样的反光亮条。 天哪，你居然关注母婴产品。 我当时有一次在国贸逛街看到了一个店，然后里面就卖各种各样德国的这样的书包，特别好、啊、而且的话好贵啊，所以我觉得德国本地应该比较便宜一些。 还有那个有一款那电扇 啊， 风特别大的那个、啊、没有扇叶那个、啊、 那你们不是英国的牌子吗？ 德国的， 那是德国的、啊、 德国的， 你确定 啊？还有那个吹头发那个呜呜也是那个牌子的。 那不是英国的牌子吗？ 我不知道啊，你们俩 那个是 自己确认一下 啊。还有一个啊，我想起来一个，刚刚你说哎要扮靓自己，男士要可以精细到袜子，女生其实也可以精细到袜子，非常漂亮的各种各样的搭配的袜子和功能性的袜子，有个品牌叫 Folk，也特别的好，也、嗯、可以去关注一下德国的， 德国的， 对， 德国的， 老贵呢，在国内买， 长知识，然后，光慕尼黑机场其实就有很多可逛， 其实广可逛，德国的可买 的，德国很 多 的就是药妆也很好用， 对的， 保健品， 对，然后给小朋友 奶粉， 小孩子的这些擦的呀、抹的呀、用 橄榄油啊，各种各样的， 对。 嗯，打了油， 然后包括你刚才讲保健品呀、啊，然后美容的呀， 对，药妆、 玻尿酸呐、啊， 仪器类的、设备 类的，仪器 类 的， 对对对， 然后包括医疗、医药类的东西，其实很多很多东西， 嗯， 多做点功课，女生男生都可以在德国有所收获。 我觉得呀，买买买的东西啊，还是在法国好。 已经被掏空了，感觉自己的钱包。 咱差不多了， 差不多 钱也差不多了，花了。 不是， 得留点小钱吃吧。 就是啊，对，我觉得得要先去吃吃玩玩什么的，还得有吧，是不是？ 人家的逻辑都是先吃，吃饱了以后当六神儿，然后买东西。 咱们先把钱花光 了，花光了回不回得去还是个问题。 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咱这样呢，咱们我觉得今天呢，大勇既然是本人在这里的话，我们呢就先让他也稍微休息休息。 嗯。 我们看看他呢，就是人虽然在这里哈，但是他也曾经呢去到过那边欧洲各种各样的地方，拍过好多相关的这种视频的小段， 嗯， 咱今天呢把这小段给他整合起来， 好， 各位朋友们看看大勇在欧洲到底是怎么吃、怎么逛、怎么玩的。 罗马城里面有三多，广场多、教堂多、喷泉多，那身后就是非常著名的纳瓦纳广场，里边都是充满了巴洛克风格的雕塑、喷泉，身后的教堂，在这儿你能够最深入地体会到罗马城的核心的内容。你只有在这样的罗马深度游览里边，才可以最近距离地看到这些广场、教堂和喷泉。 Yes, I ran away last night from school. Oh, what was the matter? Trouble with the teacher? No, nothing like that. Well, you don't just run away from school for nothing. Well, I only meant it to be for an hour or two. They gave me something last night to make me sleep. Oh, I see. 除了游客，当地人也特别喜欢在这个景点晒太阳、看风景、看帅哥、看美女，所以这儿是你到罗马的必游之地。来这儿啊，你就只要像他们一样许一个愿就行了。走， 最好的前进啊，走吧，咱们。这个就是上万年形成的冰川，就现在你看到的这一片白啊，都是上万年形成的冰川。 来看我海拔高度啊，现在大概是3034，温度不对啊，温度17度肯定不对，现在体感大概在3度到5度左右，好多人担心说上了这个雪山会不会海拔太高会有高原反应，首先我大胆的告诉你啊，我这个很肯定的告诉你，一点高原反应没有，而且会很舒服，因为整个瑞士的这个氧气含量是非常高的。因为它遍布的这个履职，另外一个呢，你上到这个山顶会很兴奋，会 happy， 很欢迎，是吧？因为这个小风一吹，你就越吹越精神啊。那我们远处看的这一圈呢，就是整个瑞士的这些所有的高山，这边都能看到。 山顶赶上阿尔卑斯的这种雪的啊，瞬间燃那冰雪，来你看一下。哎，我现在带你上去那个零度的大冰洞里去看一看，万年不化的冰川大冰洞，这种冰融的感觉，冰冻的感觉，晶莹剔透啊，在这里边呢。兴许有个什么千年老妖啊，冰年老怪啊什么的，是吧？修炼成精，吸收日月之精华，是吧？ 你到瑞士看湖光山色，我觉得最美的也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就是乘坐这样的金山的环游的列车。你到瑞士看湖光山色。我觉得最美的也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就是通过这样的金山的环游的列车，把整个的湖区，把整个的山景结合在一起。马克吐温曾经说过，琉森湖的湖水是他见过世界上最清澈的湖水。我们要坐一个琉森湖的游船，一个小时下来，一定会给你一个不一样的收获。法语大讲堂之猫林入之，猫林入之啥意思啊？红磨坊，也就是在巴黎最著名的一个夜场歌舞秀。北京话大讲堂之法语版巴黎圣母院叫什么呢？牛吹蛋。看我发音，牛吹蛋。那也有很多人可能看过那部著名的电影《巴黎圣母院》，那到底有没有传说中的埃普梅拉萨和钟楼怪人卡西莫多呢？这个你得自己来看去了。北京话大讲堂之法语版，我爱你，法语叫 Je t'aime， Je t'aime， 身后就是巴黎市中心的爱墙，全世界300多种。颜色我爱你，来找一找，哪有热带，哪有我爱你。在巴黎，这条最著名的塞纳河，也孕育了巴黎左岸右岸的文明。那来到这儿，如果你能坐上这样一个塞纳河的游船，畅游整个塞纳河，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就让你能够领略到左岸右岸不同的风光。感受最真实、最浪漫、最自由、最自然的巴黎。如果让我来平行推荐的话，绝对是5星级的推荐塞纳河游船。我们说巴黎啊，有三宫：卢浮宫、凡尔赛宫，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就是我身后的卢森堡宫。但我发现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就是在这一圈的边上全部都是座椅，那每到下午傍晚的时候会坐满了人。最有意思的这个座椅啊，有学生座，还有这个大爷座，那是热手的。最神的是还有北京摊座，你不能太匆忙，你脚步啊不要太匆忙。在欧洲，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代表的美食。那你来到了法国，到了巴黎，这法国大餐你是必须必得吃吧。现在好吃了， 热带吗？ 哎呦，看到这儿我也发现，这个不得不把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个爱墙啊，刚才我们再来重温一下，当然是特别好看哈、啊嗯。我觉得刚刚看的那个吃的那段，就觉得忍不住要流口水。 哎呀，那个烤霸，砍霸， 土耳其肉夹馍， 就昵称砍霸，就太好吃了，简直是、 啊。可霸了啊，就是烤的饼夹肉。 这中点聊这吃， 土耳其肉夹馍、哎、 是一种美德。 是， 毕竟把美味分享给大家。 好吧。 对，嗯， 我觉得其实，在吃这个方面，那大勇去过这么多地方，这么多趟，应该都吃遍了吧？ 吃不遍。 吃不遍， 我觉得这是吃不遍的。 那赶紧跟我们说说看， 因为是这样，就是任何一个城市也好，任何一个国家地区，它都有自己的特别的风味。 嗯， 一城一味，一国一味，可能一个小村一小镇还一个味。 嗯， 所以你说吃遍吃不遍啊？那么 你会更倾向于欧洲哪个国家的吃？ 我首选意大利，二选是法国。 那好多人都说意大利是欧洲的中国吗？ 我是真的首选意大利。如果就吃上来说，首选意大利，二选是法国。为什么？就今天我们所有吃的西餐，快餐抛外啊，抛出在外，所有的西餐，西餐的鼻祖，西餐的源头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文艺复兴的那个城市叫佛罗伦萨。 嗯 啊，那所以我们如果说西餐的起始的起源也来自于意大利， 嗯， 那么意大利餐就是西餐的起始，就是起源。所以西餐最好吃的城市在哪儿，或者说西餐的源头起源的城市在哪儿，就在意大利。 哦， 意大利如果细分就是佛罗伦萨。所以为什么到佛罗伦萨有世界上最顶级的一道大餐你一定要吃？ 嗯， 那个视频可能没有哈、嗯、就是我们之前也录那一段，就是到佛罗伦萨一定要吃一个牛排。 嗯， 说这牛排有什么新鲜的，就一块牛肉而已嘛，对不对、 嗯、 烤五分熟啊，三分熟啊，七分熟。错，真正最好吃的牛排来自于就是意大利佛罗伦萨。那个牛排有多厚呢？ 啊， 这么厚， 得有5到8厘米。 嗯，对，5到8厘米那么厚。 嗯， 那么有多大呢？大概是1公斤那么大。 天哪， 1公斤，哇， 剔骨 T 字形，一个横一个竖，那个剔骨、嗯、 剔骨 1公斤大的剔骨牛排， 哇！ 而且专门为这个牛排，意大利人有一个专门的名词。 战斧？ 不是 啊，那是啥？ 你就记住叫拉弗洛伦蒂娜 啊， 拉弗洛伦蒂娜， 以佛罗伦萨城市命名的牛排 啊。 所以这个真的是，如果大家以后去到意大利， 招牌 只去佛罗伦萨，要去找去吃，就是佛罗伦萨的大剔骨牛排。 哎，那这个大剔骨牛排它分店家吗？还是每家做的都不错？ 也分店家。 嗯， 但是如果你去到佛罗伦萨都不会错。 嗯， 就做的都不会差， 差不了， 都差不了， 差的就没法存活， 都差太多。 对，只要你在佛罗伦萨，你敢在佛罗伦萨开牛排店， 嗯， 你卖的，你又敢卖佛罗伦萨剔骨牛排，就都不会差。 要差了的话，您也就甭开店了，就这意思。 对，因为它不光是给我们游客来吃的呀，它还有当地的意大利人。 啊、对呀、啊， 如果你不能满足当地那么挑剔意大利人的口味的话， 嗯， 那你想一想，它还能开得住吗？ 嗯， 吃有道理啊， 对吧？ 嗯， 所以这个真的是我们讲去到佛罗伦萨一定要去吃的，就是它的剔骨牛排。那个牛排那么好吃到什么程度，我不好形容哈、啊。 就是一个人吃1公斤没问题。 我一个人吃1公斤没问题。 哇、 啊！但有人说，哎呀，我特别害怕那个牛排里边带着血呀、啊，或者里边那个特别生啊。我一般点就要3分熟， 这已经很生了。 对啊。 嗯，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个肉切下来以后，你看到里面的那个红红的，就咱们可能认为是有些生的那个肉，但实际上我们讲它已经基本上，我个人认为是断生了。 嗯， 而且你接下来需要它里边有汁水。为什么它烤的时候就正面，比如说这一面煎大概3分钟，3分半钟、 嗯、 然后啪反过来煎另一面3分钟，煎牛排不能来回来去翻，就一面只煎一次，这样它能把里边最大程度的汁水锁住。 嗯， 那么你切下来，你可能哎呀看到红啊有血，那是什么？那是它的汁水，那不是血。 这样说 不行， 拿回来去 太鲜了， 翻过来再翻回去，里边都该腾没水了。 那就是牛肉干了， 就没有汁液， 就没法吃了，对，就没法吃了， 就没了。 所以一定大家可能有一个误区，说哎呀，这里边太腥了，太生了。实际上 那全熟的吧，真的 全熟也不行，绝对不能全熟， 肯定不行， 全熟就糟践了。那剔骨牛排最核心的精髓就没有了， 就咬不动了。 大家一定要去意大利佛罗伦萨尝一下 juicy beef。 哎，对。 然后呢，我建议，如果比如说你怕它特别生，它里边太红的话，要用当地特产的特级初榨橄榄油。 嗯。 因为大家知道意大利产很多很多地方产橄榄油， 对， 那么其实佛罗伦萨这大区产橄榄油也是非常好的，那么用一点点特级初榨，稍微一点点海盐加橄榄油，然后拿那个最嫩的那个肉，咱们认为可能特别全红的那种肉，稍微蘸一点点特级初榨橄榄油加盐，你再吃到嘴里完全的不一样， 就是橄榄油加盐啊， 对，就这么简单， 什么汁儿都不需要， 什么汁儿都不需要， 哇， 什么汁都不需要。那么如果你吃牛排的时候，大家知道常规的我们就是黑胡椒，那种研磨的大颗粒黑胡椒加海盐，其他什么调料都不要， 杰克丹尼酱啊， 什么 三椒酱、啊、 都不要，就要原始的原汁原味。 哎，这个我觉得适合我，因为我平常吃东西的话都吃原味的，我不太爱用各种各样的酱汁儿。这个牛排 哎呀 太横了，非常好。说说甜品吧。 甜品， 意大利瞧不起任何其他国家的冰激凌，是因为只有我们这儿才叫冰淇淋。 对， 在米兰， 冰激凌就是这样。冰激凌呢，其实刚才我们看的那个片子里边有罗马，展现了一个罗马，就是罗马假日的时候，当时奥黛丽赫本吃的那个冰激凌， 拿一个圆筒， 那个圆筒。那么其实那个原型在哪儿呢？就在当时今天的许愿池的周边有很多很多的百年的老店，冰激凌店。它冰激凌好在什么地方？是纯牛奶来做。里边没有加水，没有加冰，你吃那个冰激凌的感觉没有任何水和冰的成分在里边，特别的细腻，特别的柔滑，而且它加的香料呢特别的醇厚，那真是纯牛奶做的，所以它特别容易化。夏天的时候你要赶快吃，意大利40多度夏天，你要赶快吃， 那么热 ，对，所以冰激凌好吃，它纯手工，除了罗马之外，其实跟大家讲，意大利很多城市冰激凌都非常好吃，那么建议还有一个小地方，那个小地方。叫西米欧尼， 那是啥？ 这个是一个小镇，是在一个湖中间的一个小镇，那个湖呢叫加尔达湖，在意大利中北部维罗纳西边一点。那么那个小镇还有一个别称叫冰激凌小镇，就是那个小镇上面家家户户以前全是来手工做冰激凌的作坊， 哇！ 所以你今天要吃，如果想去吃最地道的、最纯正的手工作坊的冰激凌，在哪儿呢？就在那个小镇，叫西米欧尼那个小镇。 西米欧尼， 今天咱们节目的知识点太多， 信息量太大， 记不太过来。我觉得 所以可以看回放啊，新浪微博找活力982就可以了。当然，也更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来锁定我们的频率。 是的，里面也会有回放内容的哈。当然了，这个吃的方面，意大利肯定没错，因为我之前听到过这么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在国外旅行当中哈。甭管你去哪儿，就是说你实在没有的选择的这个饭的时候，但又怕出错，你可以选择要么意大利餐，要么日餐，就不太会出错，就是基本上品质稳定， 不会出错。你吃意大利餐绝对不会出错， 不会出错。 刚才咱们只说牛排、披萨都没说，意大利面都没说。 对呀、啊， 对吧？光意大利面就有上千种的意大利面，对吧？墨鱼面、海鲜面，是吧？那个 通心粉、 是吧？炸酱面。意式炸酱面， 对， 对，都没有讲。其实我们讲到意大利的话，你好吃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包括刚才我朋友跟我分享，他现在正在祥云小镇，在北京 哦， 吃意大利牛肚包， 那是什么东西？ 牛肚包， 赶紧说说。 意大利驴火。 所以为什么说意大利是欧洲的中国呢？你包出来披萨饼，那会儿大家不都开玩笑，就是他们没研究出来怎么把那馅儿放到饼中间就成了披萨。 对， 牛肚包不就是对吧？咱们说的 对呀、啊，驴火呀、啊， 对， 是吧？那其实最有名的还是在佛罗伦萨，牛肚包的根源源头也在佛罗伦萨啊。咱就不给那个小镇做广告了啊。但是真正的这个牛肚包，其实咱知道佛罗伦萨，我们有很多的皮具的中心在那儿。对吧、 哦、 牛排 咱们还是要得先看看广告， 那我先吃了。 心里是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

就基本上我这半拉小臂那么大。 就因为咱们这儿吃肘子说的是就是猪蹄儿，然后肘子也只能跟一节儿，人家是真的是全臂 啊，蹄膀。 对， 猪蹄子就是上面那一节儿， 全部的，对， 整个装盘里， 整个装盘里， 对， 你这 一个人吃， 然后配的辅料是土豆泥加糯米，还是那种精米， 酸菜 精米和在一起球， 那么大一球、啊， 那么大一球， 哇， 我去， 然后配酸菜，因为他怕腻嘛，对吧？泡的酸菜， 酸菜酸黄瓜， 酸菜他泡的不是酸，咱们国内的 白菜 ，它是圆白菜， 对， 酸圆白菜。啊，切成小细条小细丝， 酸菜还是挺好吃， 然后还有酸黄瓜， 嗯， 对吧，酸黄瓜， 酸橄榄 这样泡酸的，泡辣椒什么的， 解腻、 啊、辣椒它解腻，这个你吃 下饭、 啊、 还有肠呢、 啊、还有香肠呢， 肠不是一根一根，这是一盘一盘，跟蚊香一样的， 生 怕你吃不饱。 你这个画面我一闭眼，这个一盘一盘的跟蚊香似的， 不 你说那个是太细了，蚊香， 大的蚊香， 大蚊香，粗蚊香， 大盘香， 盘的方式是那样的，对吧？没毛病吗？ 没毛 病，那个 它是分粗细的、嗯，分长短的，分大小的， 比较像那个 盘子、 皮管子 的、嗯，然后还有粗的，有细的。你像纽伦堡小香肠，大概也就是我们这个小拇指那么粗， 嗯、 对吧？那传统的巴伐利亚的那种大白肠， 嗯， 大白肠的话， 嗯、 相当于慕尼黑大白肠，就是两个我这大拇指那么粗， 嗯， 而且白肠必须要泡在这个白肠那种煮水里边才行， 嗯， 而且白肠一定要加黄芥末，当地产的特色黄芥末。 嗯， 白肠当天，德国有一句谚语，就是当天的白肠必须当天吃完。 嗯 啊，这就是咱们说叫今日事 今 日毕。 今日毕、 嗯。 对，所以真正的你到德国的话，我想肉食爱好者会特别特别喜欢。 他也不吃什么鸡腿啊、鸭腿儿，都是火鸡腿儿。 对， 就是一个鸡腿那么大。 什么尺寸都按大的来。 哎呦我的天！ 是吧？酒按大杯的喝，肉按大口的吃。嗯， 所以他那人都很壮，感觉。 所以他当地人 不愁吃不饱， 德国人都很壮啊， 嗯、 对吧？日耳曼人都很健壮的， 哎呀，所以他有体力啊，才能干一些比较 重的。我觉得还是因为可能那边比较冷吧，需要这种高热量的东西。 对， 嗯、 对，然后 还是需要补充， 热量相对高一些，所以你看那德国人出来大啤酒肚咣就出来了， 嗯，但是德国也有红酒。还红酒还行， 有红酒产区， 有产红酒的产区， 相不能跟法国那边相提并论， 有不错的冰酒产区， 对， 因为它纬度靠上面就冷了， 跟加拿大那个安大略省那边挺相似的， 它有 就 是冰酒啊， 很不错。 然后还有一些白葡萄酒啊，雷司令啊，东边的有一些河谷的白葡萄酒产区也不错。 嗯， 但是如果你要咱们就纯喝红酒来说。首先还是法国第一、 嗯、 然后意大利也非常非常好、 嗯、 这两个地区产区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嗯、 有一些酒， 意大利的酒特别的便宜，感觉好像很多时候， 对啊，有，当然有便宜有贵，这个风险由人、啊、对 意大利的酒很多的话就是感觉喝起来也不错，口感也很好，哎，就比法国酒便宜好 多。 就如果你对珍藏没有什么要求的话、嗯、其实 自己喝佐餐 就完全 我说就十几二十欧二三十块钱就非常非常好了，对，那都算贵的了、 嗯、 那就非常非常好了、 嗯、九几年八几年的酒口感不一定就是最好， 哎，没错， 那存了那么久， 看看 对 适不适合你自己、 嗯 哎、 是 对。那提到酒的话，咱们还不得不说回到法国这些个酒庄，我相信您肯定也没少走。 嗯，法国酒庄包括意大利酒庄， 嗯 啊，其实都去了很多。给我个人的感觉呢，就是法国人更加讲究的这个酒是它的传承， 嗯 啊，包括它的储存，它的家族 开始来意识流的啊， 酒的这个文化 啊， 意大利人更朴实一点，意大利人讲究就是酒的品质，酒的口感，喝得好，对吧？这个更重要一些啊。所以这酒还得配着肉配着菜咱们才能说、 嗯、 你光品一个酒，我觉得今儿这时间也不够了， 那是 啊，下回来的时候可以带几瓶法国酒光光光往这一放，然后边品着，咱们可以边喝着可以边聊着，是吧？ 可以 允许吗？直播间 可以约， 可 以约，咱们可以另外找地儿， 啊、对， 咱俩去喝、啊，然后连线到直播间。 你们可以视频直播跟我们这连线， 对对对对 啊，这可以哈、啊。 对对对， 但是我在就是据了解啊，有些朋友们他们会在德国愿意买一些小东西的这种产品，用来去服务自己的生活。 比如， 比方说，他们特别愿意买德国产的一些个酒瓶的起子和塞儿。 就还是工具类， 工具类， 对，酒瓶塞儿， 对， 红酒瓶那个塞儿一点气儿都不跑， 就是还是精密嘛， 对，精密仪器它做的非常精细，包括还有那个醒酒的醒酒器， 醒酒器 就是直接在瓶上瓶口上你往上一放，它就已经就可以醒酒了。 这 你不觉得所有跟厨房能画上关系的 是 小器件在德国买都没问题， 没问题， 就没错， 只要跟厨房厨具 沾上关系， 生活用品类的沾上关系的，你在德国买都可以的，都非常好。 他看到了另外一个东西，就那天有一个朋友也是拿回来了一个，就是红酒瓶那个木头塞儿的一种，就是叫什么，也不能叫起子，而是一个拔塞儿器。 那不就是开瓶器吗？ 器 不 那叫 它专门拔塞儿的， 专门拔塞儿，但不毁这个塞儿，不钻孔。 哎，这个好， 很神奇， 有意思。 它就是两个跟两个这个小的黄片一样的东西，一长一短，然后把两边呢插进这个酒瓶跟木塞中间的缝隙里边去，就没有破坏这个木塞的那个头嘛。 嗯， 然后插进去了以后，一转一提，哎，整个木塞就出来了。 太神了！ 这有点意思， 特别厉害， 啊、这个有意思。 我觉得这东西哇，真是脑子想的太棒了。 对， 很多人爱收藏那个瓶塞嘛，对吧？ 对。 包括像就是前几年开始流行，就是咱们吃什么海鲜洗手那个金属灶。然后放在家里面吸味儿那些东西、不都是德国产的吗？ 对， 那叫传说中的钢肥皂。 对、 它上面是一些纳米的一些高科技的涂层， 就一定要跟水才能发生关系。 一定要跟水， 对， 对，比如说咱们在家里边拾了个带鱼啊，弄一手腥味儿啊， 对 吧？冰箱里边有异味儿啊， 嗯， 怎么办呀？是吧？你拿那个洗手液洗不干净，那味儿老下不去， 嗯， 对吧？你就用这钢肥皂沾上水，那个 洗手 。 如果放冰箱里除味儿，就一定要泡在水里面把那钢肥皂。 对 的，可以。 你刚放，你光放在冰箱里是不行的，因为它要跟水才能产生反应。 我一直不敢相信这个东西，我就没有买。 很便宜，5块钱、10块钱， 并不贵。对， 欧元 有肥皂状的，也有那种挂件状的。 对，特别特别简单，你可以试一下，非常好使。 嗯哼， 太好了。我一直没有敢买，但经过你们两位这样的一个 热力推荐， 对测试之后， 然后你要说这，我想起来，咱又说回那买来了，德国那小指甲刀 啊，超好用， 哎呀，好使、啊， 真的不会崩出去， 对， 啊、 那剪，你像咱们平时剪那指甲，咔 崩的满屋都是， 崩的哪点都是， 对， 他那不崩， 嗯哼， 哎。插一下去， 因为你看日本的很多做的，日本也做的也很精细，它那个不崩是因为它有槽， 有槽有个套、 但德国那特逗的是它没有槽，就是两片，但它就能保证你剪完也不崩。 好、神奇啊， 就是神奇、就那些小东西其实你在国内专柜看也都好几千呢， 意不意外，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惊不惊喜， 所以我觉得 刺激。 今天咱们其实说这逛吃逛吃真特好，就是把整个的这个西欧的这个咱们讲德法意瑞，对吧，那么刚才咱们把这个逛基本上买的差不多了，吃上面刚才咱们说了一个意大利、说了一个 细节，说了意大利， 对 对， 对，然后我们刚才德国说德国的这个大猪肘啊、啤酒啊，其实瑞士咱们还没说，对吧？法国也还没说，哎，瑞士比如说奶酪火锅， 我这吃不惯， 你吃得惯吗？ 我可以，其实我是爱芝士的。 我也吃不惯， 敬我是要汗的是吗？你们俩？ 但是知识就是力量啊！ 对，知识就是力量。 所以有力量， 对，你有力量。 对，那个因为这个各种知识，它其实还分地儿呢，就是这知识的那个调的味浓还是淡，它也分不同的城市、不同地区。然后 那个翻译官里边，当时黄轩请那杨幂吃那锅芝士奶酪，杨幂都快疯了，当时、 对，所以这个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了那个芝士的味道的，是吧？除此之外，其实瑞士相对来说的餐实际上很简单的， 对， 因为它其实是结合了意大利、德国和法国，因为它只在中部的这个阿尔卑斯山山区的地区、啊，所以你更多的说瑞士有什么好吃的，那就仅美食来说，我觉得可能跟这三个国比较类似，有借鉴的地方。 瑞士太贵了。 对， 瑞士消费相对是贵的， 消费高， 就是基本上你要正经八百想吃一顿正餐的话哈、餐标人均顿顿人民币500， 你别按人民币算，我们按欧元算， 你不能汇这个汇率转换啊，坚决不可以转换，一转换就完了啊， 一转换就感觉吃不起， 真是吃不起 啊，那你到那个瑞士喝杯水，一瓶矿泉水还要3块4块呢。 我跟你讲，我在瑞士喝到了最我体验过的最贵的星巴克，就是一杯那个冰茶，没有咖啡，根本就一杯冰茶人民币快60。 不，那你不能这么整。我还吃过最贵的麦当劳在瑞士。 所以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就是在瑞士这个国度，就是基础的生活的消费会比较高一些。 对，它的这个吃啊住啊，其实这些如果合就合成汇率转换成人民币，对我们来说可能会贵， 但是对当地人来说是正常。 但是对当地人来说，这是很正常的价格， 因为 对吧？ 你收入高， 你挣瑞郎花瑞郎的话，对当地人来说没问题， 对 吧？所以这个吃上面的话。我 丰俭由人， 对，咱们转 活学活用啊， 不在瑞士吃，不在瑞士吃，咱出了瑞士上法国去吃， 行， 对吧？法国吃，刚才那个片子，其实我们刚才也看到了，就是我们有吃，其实有一个片段就是法国大餐， 对， 对吧？而且是我们讲法国大餐，也标注就是海鲜大餐， 嗯， 对吧？那么里边有各种的，包括生蚝啊，对吧？然后大龙虾呀。啊，然后还有各种的壳啊、贝类啊什么这些，对吧？那其实我觉得，如果去能够去到法国的话，大餐不能错过。 嗯， 啊，因为它一个城一个胃，一个国家也是一个胃， 嗯， 对吧？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还有那个法式的焗蜗牛啊、鹅肝啊，对吧？它是一套下来的，其实是一个不是一道菜，对吧？它是一个 set 的 menu， 它一系列的这个、哦、这个 套餐， 一个套餐。对吧？一个大套餐，一个法式的套餐，再加上法国的红酒啊、白葡萄酒啊， 羊排， 或者牛排、 啊、 羊 排， 或者你看我吃那个鸭腿儿、 啊，对， 啊，那有鸭腿儿 啊，那是鸭腿儿、啊， 那是鸭腿儿，对， 烤的那么嫩呐、啊， 嗯， 我以为那是个鸡腿， 而且它是之前腌制过的 哦， 里边是被腌制过的，里边是它拿那个黄油是油煎的那种，有带那种油焖的香味在里边， 而那个皮感觉好像是已经非常就是吹弹可破、 哎，对的，对的，所以其实法国人。很讲究吃的，跟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样的，也是很讲究吃的啊。那到了法国，到了尤其到了巴黎，去可吃的地方太多太多了。刚我们讲的就是吃法国当地的特餐，当地大餐。那么包括还有一些，你不要去小看，现在中餐在法国开的也非常非常多 哦。 在巴黎， 米兰春天小巷里面的云南米线， 对， 闻名全世界。 真的有很多巴黎的中餐馆做的要比中国的中餐 还 地道了， 是吗？ 真的，真的是这样。 有很多早期的移民过去的， 对对对， 会有。 那么包括还有一个那个越南菜，因为原来那边有很多的移民啊，跑到巴黎去，对粉儿， 嗯 啊，皮耶柔， 什么西贡在巴黎，英文名字， 对那些地方你都可以去，都可以去试一下那些粉儿啊，这些啊，包括还有建议大家到了巴黎。一定要到咖啡馆里坐一坐 啊！ 一定要到咖啡馆里坐一坐、 嗯、 啊！因为这个整个法国的文化呀、啊，这些大文豪啊、大艺术家呀、啊，实际上都是在啊左岸的咖啡馆里边 迸发出的灵感。 哎、嗯，对，所以不管我们有没有这灵感，咱坐一坐，蹦一蹦，看能不能蹦出来。 万一呢？ 就是万一呢？ 万一呢？ 所以说以后回来以后，哪怕咱做节目，也会有更多的灵感， 是， 对吧？那当然，这是在法国的吃的方面，咱们基本上聊的差不多了啊、 嗯。 咱们时间还剩下十来分钟，十分钟多一点，咱说说看相关的一些更加实用的小的 tips， 好不好？ 好， 比方说，咱们就是四国啊， 嗯， 德法意瑞当地交通该怎么办？如果是跨国类和那个一个国家境内。交通我们该怎么选择？ 那么我想应该分两种来说，现在咱们这问题、一个呢就是比如说跟团游， 嗯， 你跟团游做省事儿 啊，就不用想了， 就不用讲了、对吧？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自助游，对吧？自助游的情况下呢，那么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租一个自驾车， 租车， 全程走下来就用一部车，然后自己开车走下来就可以了。 那我租车跟还车点不一样，贵不贵？ 贵，有一个异地还车的这么一个费用产生， 嗯， 那么所以在制定这个攻略和行程的时候，你就要设计好，因为异地还车也分什么呢？是城市，一城市还是一国家？ 嗯， 如果是一国家的话，会非常非常贵， 就不划算。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在意大利罗马租的车，我还车还到了巴黎， 嗯， 我在巴黎还车，这个费用是非常非常贵的。 嗯， 那么如果是我在意大利罗马租车，最后我在米兰还车， 嗯， 那么它是一城市的还车，这样的话就会相对来说便宜很多， 就还好， 要比那个巴黎还便宜太多了， 嗯， 因为原来之前我们你看那个片子就是我们自己租车，当时是选是在巴黎还啊还是在米兰还，我一看价格还是米兰吧， 嗯 啊，因为在巴黎还好像要贵出小1000欧元， 哎呦， 那所以 太多了， 对呀、啊，所以最后我们去巴黎直接在米兰买张机票飞到巴黎去就够了。对吧？那么这是有关于这个异地交通，还有一种方法呢，我们可以坐高铁。 火车， 哎，火车， 欧铁 、嗯、啊，意大利的欧铁， 这个很有名啊。这个 意大利的欧铁的话，你不同的国家城市，它都有不同的这个嗯铁路线路。 好多人不是爱买通票吗？之前咱们也说 对，就欧洲之星， 嗯、对 啊，去买欧洲之星的这个 TGV 是吧？ 对 啊， 其实上现在的它的这个官网或者上它的 APP，、 嗯、 你都可以去提前预定，把你的行程计划安排好，然后买欧铁啊。那么。欧铁的话有一个问题，其实我个人是因为行李如果比较多的话，大件小件天天搬，天天坐火车，这个是比较辛苦的。 嗯， 如果你说你行李比较精简一些，对吧？然后你的这个 或者我坐的次数比较少， 次数比较少 ，OK、 嗯。 那么我建议就是一定要提前做好功课。 嗯， 你去什么城市，去什么地方，哪一段坐欧铁，或者说某一段我坐的欧铁，某一段我是自驾车，甚至有一段、嗯、某一段我是飞过去的，这样把计划做好。因为毕竟坐火车相对来说麻烦一点，你需要一个去到火车站，火车站再到城市，再到酒店的一个啊穿梭的一个交通在里边。 嗯， 对。那么这是城市和城际之间的交通，我觉得这样解决就可以。 但是瑞士除外，瑞士的话就火车最方便。 瑞士的话开车也方便呀， 开车也方便， 开车也方便，因为瑞士高速路修得非常好。那么瑞士的火车有一个火车一定要坐，是观光火车，就是大家去瑞士。你像我要看最美的瑞士的湖光山色，坐什么火车？叫金色山口的环游列车。 刚刚咱们视频里面 对，视频里面有。 对， 那因为那天视频有点这个阴天，可能感觉不太明显。但是如果在晴天的好天的情况下，那景色实在是太美太美了。 嗯 啊，它是从哪儿起止呢？从琉森到因特拉肯。 嗯 啊，就是两个瑞士最有名的一个旅游观光城市，中间绕着阿尔卑斯山的这个湖区和山脉走一个 U 型的山谷。 哇， 因此得名叫金色山口黄金列车。啊，那么这一段是最值得看的。 嗯 嗯。 太好了， 反正瑞士如果能买火车通票的话，还是很划算。 我也觉得还是买通票更划算， 这成本上面可以省一大笔。 没错，因为相对来讲， 费心了， 当地交通比较贵。 嗯， 买通票的话就可以，就是放心的去走。嗯 嗯， 可以买四天的、八天的。 因为是这样，就是如果我们从节省成本的角度去讲， 嗯， 瑞士适合你还是租一车。 哦 啊，是吗？ 租一车便宜， 但不识路。 有 GPS 啊， 主要是路牌怕看不明。 但是它 的 路牌吧，你要到北边变成德语区，到南边变成法语区。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是这样，就是，我建议大家如果去之前呢，你可以去现在我们手机很多方便的 APP 啊，包括这些GPS 的下载。 嗯 那么如果你使得不方便，还有一个叫 TomTom 的这个软件，这个需要自己付费的。 这是欧洲的老牌， 欧洲最老牌的一个导航，买一个 TomTom。或者如果你手机不买没有买的话，你到任何一个超市租车点贵， 超市 因为是这样，租车点10块钱一天、 哦、 一般都是10欧元一天加一个 GPS。 如果你超过比如说一个星期八天以上，或者说以后你可能还要再来欧洲旅行，建议 你 直接买一 GPS、 哦、 我们就干过这事， 就别租了呗， 就直接买了一个、啊、最便宜入门的 TomTom 大概也就100欧元。 嗯， 在一些电子的商场、超市里面， 11天你就赚回来了， 你就赚回来了。你下次再用，你就相当于免费了。 对，这倒是， 就买一个就好了嘛。 地图反正可以升级嘛。 对呀、啊，对呀、啊，就很方便啊。 有道理啊。 嗯， 对，这是当地的交通情况。 是 啊，那再问问看当地的酒店的选择，这个跟位置啊、跟价格呀、啊，怎么去权衡？ 酒店是这样， 欧洲酒店的房间又小又贵。 对 啊， 没错，欧洲的酒店的房间就是又小又贵， 嗯、 而且它还要分淡旺季。 嗯， 对吧、 嗯？ 旅游旺季，尤其七八月份的时候，当地也是暑期，而且有这个 齁贵啊。 假期的时候齁贵齁贵， 会议的时候， 尤其、 哎、 对，还有会议的时候，那么这个需要提前做功课。 嗯， 功课越做的越早，预定的越早，你拿到的价格越合适。 嗯 啊，所以现在大家这个手机都很方便，什么很多的预定酒店的网站呀、啊 嗯， 大家可以多比较几家。 嗯 啊，多比较几家。那么还有那种家庭式的这种 Airbnb 啊， 哎，对， 这样的东西， 去多去对比去找一找、 嗯， 那么会有一些很不错价格的、很不错位置的一些酒店供我们来选，因为也要根据你自己的预算啊，然后这个成本来算，对吧？ 嗯、 那么还是刚才那话，风险由人吧，啊。 嗯，那换句话讲，其实就是说自己看要有一个先行的预算， 嗯， 对吧？然后再去定该 怎么玩。 是， 其实所有的目的地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别赶着特别旺的时候去跟人家去凑那个热闹，但是价格也不合适，房源也没、比较紧张，然后对，到时候人多、您这客户体验也没有那么好。 对， 所以您要是有假期然后能够提前规划的话，肯定是一件性价比最高的事情。 没错。最后一个问题，咱问问看相关的航班情况吧。你最建议怎么去飞到欧洲？是飞直飞的还是飞中转的，还是怎么个玩法最划算？ 大勇说风险由人。 这个问题吧，那如果我们图便宜的话，那么肯定就是 中转， 中转，对吧？或者一些红眼航班，对吧？或者一些中转的一些第三国的一些航班。那这些航班呢，第一提前找，提前订，或者找一些提前的票代去咨询。如果稍微舒服一点的，我们说如果就是不太追求特别特别廉价的航班的话，那么稍微舒服一点肯定是直飞，对吧？肯定是直飞。那么直飞也有一个选择性，就是说你根据行程的设定，那么是比如说直飞刚才咱们说那四个国家，那么飞瑞士肯定贵，相对来说飞德国或者飞意大利会便宜一些，或者直飞巴黎。去选择直飞更舒服，我的建议，因为你整个的欧洲 折腾 十几个小时，十个小时，十二个小时，相对来说，如果直飞更舒服一点，更轻松一点，更舒服一些， 不用在后半夜想转机的问题。 对对对，所以如果就是说经济大家可能允许情况下，我建议还是直飞。 最后一个问题，就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别不要笑话我， 刚才就最后一个问题了，我们又最后加了一个问题。 我刚刚咨询时间快到了，人现在在蹭。 我突然想起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很有必要要问的，跟三百多有关系。 问， 跟我最开始在节目一开始说的这个这个就是在申根区买东西了，在离开申根区的时候不是离境退税吗？但是呢，别人说我们在法国买完东西了，我最后从瑞士离开该怎么办？ 你我理解一下啊，就是你在法国买完东西了，那么从法国你怎么去瑞士了？ 火车呀。 对，好，那么从火车，就是在火车离境的时候，一定要在法国和瑞士离境那站的时候要去盖章，要把这个退税的申根国的退税工作做完。那么如果你还在瑞士再买东西了，那么离开 瑞士 比如最后瑞士离境，那么在瑞士离境的时候再办你瑞士买的东西办退税盖章。 对，那比方说在意大利到瑞士的话，就是在多莫多索拉这个地方，这一站退，这一站有一个 什么多索， 一个站名叫多莫多索拉啊， 没有那个站名吧， 我听说过这个 叫皮亚索 啊， 就是从就是米兰上去 啊。对啊， 对 啊， 米兰上 多莫多索拉， 那不叫多索，那不多索，那叫皮亚索那个站。对， 那要是从法国过去哪站呢？ 法国巴塞尔。 巴塞尔 啊，法国到瑞士和那个 巴塞尔不是瑞士的地儿了吗？ 那个对，那个站，那个 他在巴塞尔 的那个边境。 哦， 他有几个站，那最大的是巴塞尔那站。 好了啊，这回终于明白了，就一定要提前在一个区域之内办这个区域的事儿。 是、是， 一定要找准那个月台，找准那个站。 对，因为它的原则是你申根国买的东西最后离境办退税，要从你最后一站离境申根国的这个边检去办理这个手续。那么像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从申根国最后从法国进到瑞士，那么一定要在法国和瑞士的边境把这个问题解决。 就是说你坐那个 TGV， 它虽然说叫直达，比如巴黎到这个苏黎世直达，但是 你要记得已经从申根国去到了不是申根国的地方。 对，你要下，一定要下来，然后办手续。 巴塞尔会停那一站的， 是 一定要记得下来去盖章。 对， 千万记得。 对， 要不然那钱就损失了。当你虽然当时拿信用卡担保了，但是你要没把那章盖了，没盖完海关那事儿的话，到时候还会把你再重新扣款回去的。 对的。 好了，再次感谢大勇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 谢谢 这么详细。 谢谢。 哇，这哐吃哐吃玩欧洲，今天没白来，没白说。 当然 啊，所以咱以后下一次节目继续 还单约出了两期节目，一期手表的，一期红酒的，我和你们记着了啊。 去英国了是吧？ 啊，对，还有英国三期。 就是的，慢慢来，慢慢来。 好， 也相信朋友们的这个旅行能够越来越好，越来越开心，能够把你的幸福指标提得越来越高，好吗？这里是我们的FM 98.2，我饿了， 我也饿了， 这 牛肚包吧。 中国潮流梦工厂正在为您直播了，当然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收看视频直播，同时来关注我们稍后将会为您送出的节目内容——活力 Music 课。再见，各位， 拜拜， 拜拜。